嘅。 係，咁始終都要啲時間去 plan 下，同埋你講緊今屆全運都未發生。 係啊， 當然未雨綢繆係啱嘅，但係係咪應該睇咗今一屆先 咧？其實咧，香港一路都有好多國際賽經驗㗎，即係例如09年我哋東亞運動會啦，零八年我哋幫呢個北京嗰度搞咗個馬術嘅一個賽 事。我有入場喎嗰個馬術比賽，喺雙魚河嗰個馬術。場地嗰度舉行， 馬會嘅地方啦。 我人生睇第一次奧運就係嗰個咯。咁當然有啲朋友喺收音機旁邊笑，就係話：哇，唔係咧，香港睇奧運係啊，嗰個應該係最難能可貴的一個機會。你真係攞住個。嗰張票係真係有五個環喺度嘛？我仲有買過一碌火炬啊，依家擺喺屋企啊，仲 咁即係啱啱講啦，零八啦，零九啦，其實跟住落嚟咧就淨係得我見到世錦賽啦，唔同嘅世錦賽啦，排球啦，單車啦等等都喺香港發生，所以今次2025年去發生呢個全運會都係一個對香港嚟講一個好大嘅項目， 係特別喺之前建立嘅好多唔同嘅康體設施咧，其實都用得着啦， 再加埋最新啦嚟緊係。 睇 體育 城 啊，系啊， 體育城定體育園喺嗰度， 體育 園 區系啊，冇錯。 咁啊，有啲朋友就即系對於個體育園區就好多嘅遐想啦，特別係嗰啲房地產嗰啲 agent， 主要成日都喺度講啊，喂，蒙生有冇興趣去睇下呢邊啲樓？咁我話哦，有咩前景啊？我第時會有個體育園。 其實仲有一個噶， 我諗拗曬頭 研究緊個水上活動中心噶嘛。 係，但係 係啊， 我都係諗住喺嗰度住啫。即系你有个体育员，我又唔系国家级运动员，又冇份代表港队，关我咩事啦？啊，可能迟啲都关事嘅，即系你可能近少少入场咯， 可能喺高空望到咧。 哦，咁啊系啊，体育员景都系一件事，等于有啲朋友住火炭马场景咁样，咁啊最紧要有景啦。OK， 咁啊香港应该会搞嘅项目除咗一啲我哋叻嘅，譬如场地单车，我哋有单车馆啦。其实好多海上或者叫做近海嘅活动，我哋都有利嘅。嗱，比方说，譬如沙滩系啦，沙滩排球嗰啲，香港搞未 fit 咯，系咪先？即系因为你如果拣咗喺湾区入边搞，当然你话喂比较较劲嘅，可能三亚。或者海南岛都搞得到，但系依家 唔同湾区嘛，呢个 讲咗系啦，讲咗定点话喺呢啲位玩，应该点都有， 又可以 sell 下香港嘅旅游业啊嘛， 系啊，同埋即系香港嘅沙滩都几好嘅，即系水质以至沙质以至救生员配套。 喂，讲到呢个位咧，我印象咧，我曾经帮一个外国团喺香港做演出啦。咁咧最好笑嘅地方系咩咧？就系咧，佢哋真系好中意香港嘅沙滩嘅。 哦， 系啦，突然间有一日咧， 因为咩多靓女啊， 彩下牌嘅时候，突然间走晒啲人，跟住原来咧全部去晒沙滩。 做咩事啊？去沙滩。 第二朝翻到嚟嘅时候，全部变晒黑人咁样翻嚟。 哦，即系皮肤黑咗好多系嘛？ 系啊， 我咁啊。辛苦化妆师姐姐啊，全部啲 唔系最惨系甩晒皮，红晒红到，系啊，真系搞唔掂我哋。哇，你搞咩嚟啊？ 真系佢哋估唔到，即系香港都系近海嘅地方。 佢哋好中意嚟香港晒太阳嘅，原来 系系系咁啊，可以睇睇谂谂啦。喂，讲咗咁多游玩嘅嘢，虽然咧就已经开咗学啦，好多学生哥，因为过咗啦嘛，九月一号已经咁，但系都有少少夏天嘅尾巴嘅，继续同大家 focus 下旅游先，继续请嚟呢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偈，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PC 继续游山玩水啦，用只耳朵嚟游山玩水都好系嘛？ 云游啊，我哋 系云游带去啊，已经出咗嚟啦。咁啊，有我哋咁嘅嘉宾啊，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啊，副董事长啊，姚柏良先生 MH 嘅，系啊，咁我读埋 MH 啦，系啊，以示尊重啦。柏良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柏良， 早晨，早晨。咁啊，柏良啊，上个礼拜同我哋讲咗啦，即系好多唔同嘅玩嘅地方啦，记唔记得边四座山啊 ？PC 考下你啦。一个礼拜过去你实践， 丹霞山 系啦，但系呢个喺湾区以外嘅，系啦，佢特登记一个湾区以外， 好近嘅啫，因为坐高铁系好方便噶， 系系系， 高铁去到丹霞山咧，好快。 咁啊，仲有即系博罗嗰个山啦，即系叫做罗浮山， 系啦， 仲有 黄大仙好有关 系 嘅， 系啦，仲有西樵山，仲有咩山啊？喺一个喺肇庆嘅鼎湖山， 好。 四大山咧，我頭先啊已經啊聽翻我哋上個禮拜節目重温啊，梗係對住嘉賓，梗係要識得噏翻出嚟啦。 叻啊你， 係啦， 冇錯。 睇下有冇機會咧，即係睇下嗰啲叫旅遊書啦，都會講下啲灣區唔同嘅旅遊景點。 喂，其實近排咧開咗一個新嘅旅遊景點啊，北京。 係北京啊，係咪？ 係啊， 北京有咩玩？ 哇！呢、這個犀利啊，環球影城啊，啱唔啱先？ 環球影城啊，即係新加坡個影城， 係啊，啱啱喺北京開咗啦。 啱啊啱啊，我自己結婚相都喺嗰度影嘅，因為 係啊， 我好中意嗰啲卡通人物多過你中意嗰主題樂園嗰、那個。 唔好咁講啦， 一人一邊噶嘛，你中意一邊，我就偏唔去嗰度，去另一度玩。 各有喜好， 係啊，各有喜好啊。嗱，柏良請到你嚟咧，咁過往咧，大家可能翻去內地團咧，有啲經驗唔係咁好嘅。嗱，譬如係咩啦？哦、啊，零團費咯。咁但係你翻到去咧，就要去乜廠 物 廠啊， 等等嘅嘢 啊，敖里啊，買鱷魚皮銀包啊嗰啲，即係好似我哋十幾年前去帕塔亞，即係去泰國嗰啲團咁啊。即係你個團入邊咧，個團費平嘅，但係咧。你好多 你要消費， 係要消費，或者你坐好耐，坐到一個地步係，唉好啦，買啲嘢啦，咁你先走。嗱呢啲咧不良營銷啦，當然就唔會喺你嘅公司嗰度發生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有信譽許可你嘅公司，不需多講。不過調翻轉頭就係、是，過往咧可能喺業界入邊，你都知道有啲唔係咁好嘅人咧，就舉辦呢一類嘅零團費嗰啲團。咁啊零團費嗰啲團，即係好似。难听啲讲卖猪仔咁样，你上咗肇庆，系啊，你睇嗰个鼎湖新区，睇个山，睇完之后咧，唉，买唔买楼啊？喺嗰个买楼嗰个销售厅嗰度坐半日，半熬到你买为止，起码成团有两个人买，跟住你先放饭。咁即系真系有呢啲事件嘅，因为其实湾区入边都好多唔同嘅景点可以俾大家去欣赏啦，去细味啦。嗱，讲到佛山，我知道咧，柏良咧都话，喂，佛山有啲好地方玩噶。嗱，点样结合柏良提供嘅 tips 啦，游玩玩乐 tips， 再加 PC 嗰个咧叫做自驾游啊，你嗰个叫咩？自咩啊？ 自由行。 自由行啊，点样两样嘢结合埋一齐去佛山玩一转，有啲咩可以睇得到咧？ 其实佛山做。都大家比較熟悉嘅，可能黃飛鴻啊，即係嶺南文化 故居係 啦。咁佛山嘅祖廟咧，好值得去參觀啦。咁祖廟側邊咧有個嶺南天地，咁係一個活化咗一個舊區。咁其實裏邊咧好多唔同嘅美食啊，好多古蹟啊，都活化咗嘅，係好值得去行下嘅。咁周邊住宿啊配套亦都係好齊全。香港有直通巴上去又有，你坐高鐵上去又有，你。中意自驾游上去又可以，所以其实即系佛山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嚟嘅。 喂，九加二咧，嗱，除咗香港、澳门之外啦，即系深圳，可能大家都会熟啲啊。广州啊，直情好多人都系广州人啦。譬如讲到佛山啊、肇庆啊、中山啊，或者江门啊、番禺啊，番禺大家一谂就净系谂到嗰个水上乐园啊，嗰个野生动物园。咁但系除此之外，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景点。嗱，头先我讲话大家冇咁熟嘅一啲地方啦，你會有啲咩推介咧？嚇，柏良 嗱，上一集咧，我就同大家推介咗咧， 四大山、 四大名山。今集咧，我想同大家推介係咧四大名園。 四大名園， 四大名園有冇聽過？ 我又冇啦。 有冇聽過？ 係又要估啦。PC， 你估一個得唔得啊？係咪公園啊？個園嘅意思係 其實咧係 定還是嗰啲生態園啊？ 唔係，其實都係清朝嘅一啲即係私人大宅。 哦， 係啦。咁啊，保育咗落嚟，都係非常之值得去參觀嘅。即係就好似我哋去到即係蘇杭一帶，你去睇下啲園林， 係啦，或者去到北京睇四合院咁樣。係 啦，咁啊，廣東省有四大名園嘅， 我估到啦，喺個順德嘅清輝園， 你係咪估到？ 估中咗一個，估中咗一個，係啦，順德清輝樓， 搜尋引擎幫你睇住你啦， 都係喺我哋大灣區城市裏邊嘅， 係係係 啦，呢個順德清輝園啦，另一個就東莞嘅， 係係 啊，好近我哋嘅東莞， 叫咩啊？呢個 叫可園， 可園哦，兩個字嘅啫， 係啦，咁另一個就係佛山頭先講嘅， 係係佛山 良園， 良園 係啦。咁 良缘呢个名几好听， 系 结良缘，结良缘。 另一个喺番禺， 番禺 系番禺， 番禺就系野生动物园咁啊！ 大家都识野生动物园，系唔系好值得去嘅？ 系， 因为咧我都试过咧系自驾咁样，即系揸住车入去参观个野生动物园。 哦， 咁嗰种即系好种嗰种 safari 嗰种感觉咧，好正嘅， 系正嘅， 小朋友好中意噶， 系啊，好 好。咁啊，另外就番禺嗰个叫渔荫山房， 渔荫 咁其实都系啲清朝嘅，即系一啲园林吓，呢啲大宅。遺留落嚟嘅都係即係 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嚟㗎。 係， 呢啲係好值得去睇睇。 門口都可能會買票嘅，要收少少錢。 要收少少，但係好平嘅啫，好平嘅啫，即係10蚊、8蚊嗰啲嚟㗎。 不過咧，我有朋友都有呢個癖好啊，講到旅遊同埋票咧，佢好中意去完一笪地方儲起啲飛嘅，無論係去到外國，譬如去羅浮宮咁先算，我又中意儲起啲飛啊，或者去大英博物館又中意儲起啲飛。其實去內地咧，好多唔同嘅景點咧都有飛嘅，又去用翻啦，即係西藏咁樣，就算有冰川、米堆冰川咁樣啦，佢都會有張飛喺門口派發，咁你就真係留個紀念。 唔係啊，而家要儲嘅快啲儲啦， 係咪 冇噶啦啲實體飛？ 其實 叫 out 曲噶啦， 我啊覺得應該要有翻啲飛，不過。我覺得呢啲紀念嘅嘢咧，佢咪門口再俾張小傳章你咯，但你俾多可能5蚊人民幣買翻咯，即係都係 明信片嚟 嘅 啫。 係另一個方法啦，我都明白嘅。 呢啲都係旅遊足跡嘅， 係啦，咁要有啲紀念價值嘅。睇唔睇一件事，即係凡經過之處啊，必留點痕跡咁樣啊。係 啊， 亦都可以帶動消費啊，為你去到幫人哋買支水都好啊。 所以去大灣區旅遊咧，就要好睇即係我哋嘅聽眾啦。本身是有啲咩興趣、你是有啲咩特別中意去睇嘅？ 係啦，踩單車就去增城，係啦，睇書咧就去書城咁樣係嘛？ 冇錯。咁另外嚟講，即係你喺你中意啲文化歷史嘅嘢，咁又可以睇下呢啲園林啦。 係啊， 有亦都有好多嘅西遺啊，非物質遺產、文化遺產嘅嘢喺廣東省，其實。你喺開平嘅碉樓咧，真係好值得去睇睇嘅。 係、 同埋我最近知道咧，珠海咧嘅一個水上婚禮係值得睇嘅。 哦，係、 其實因為香港都有嘅，即係每年大澳咧都有個水上婚禮。 係啊， 其實珠海嗰邊都有嘅。 係 喺斗門係咪？如果嗰邊 係，其實好多好多，即係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呢度咧，好多非遺嘅項目咧，可以將佢。打造成為好獨特嘅旅遊產品。 係啊，係啊， 係、我都記得有一啲，我記得議員定還是有啲倡議者咧，有啲議會啊，都有倡議過就係話，不如聯合曬啲非物質文化遺產，跟住將成個灣區嘅產業鏈變做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經濟產業鏈，都有可以製造到個商機嘅。嗱，我哋飲食文化，我哋譬如香港都有奶茶做代表啦，咁樣。譬如頭先阿柏良都有講佢啊，有唔同地方都有啲唔同咁啊，水上婚禮。有特色喎，點樣穿埋一齊嗰啲嘢係嘛？ 係啦，冇錯。頭先你提及呢啲咧，其實喺個粵港澳大灣區個規劃綱要裏邊啊，即文旅融合呢方面， 文化和旅遊嘅發展 內推動 嘅，已經有咁嘅規劃㗎啦。 係啊， 已經喺規劃裏邊。咁其實香港有世界地質公園， 係啊係啊， 澳門咧。就有呢、這個大三巴呢、這個即係世界文化遺產啦， 即係每人都舉個代表出嚟咯，穿埋一起咯。 咁你另外你碉樓嚇，開平嘅碉樓又係世界文化遺產嚟嘅。咁類似呢啲即係世界級嘅嘢、你點樣去一個大家各個城市一個產生嘅協同效應？點樣將呢啲特色嘅嘢將佢打造成為即係旅遊嘅品牌？ 係啊， 呢個係好值得我哋大家。大灣區各個城市一起去諗嘅， 同埋即係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家唔好忘記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做噶嘛。咁即係意思係咩呢？面向世界，其實嗰個產業鏈就係好多時候大家諗到大家產生嗰個協同效應或者一個經濟效能，就係灣區入面產生嘅。其實唔係。即係如果當每個人都舉啲嘢出嚟嘅時候，即係開平又舉啲乜，香港又舉啲乜，澳門又舉啲乜，咁成個產業鏈啲人遊未遊大灣區，即係講緊外國人喎。咁其實你嗰個經濟效益或者產生出嚟個即係個盈利就會喺度咯。 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唔係淨係講緊個旅遊景點啊，係講緊係好多配套一齊配合先能夠發展。即係我俾個例子咧，即係好似成都咁。 係 成都，可能我哋每一個景點外面咧已經有唔同嘅旅遊景點嘅旅遊巴等緊你，即係只需要你上車。 就可以去到， 即係好似香港，我哋會好多旅遊景點啦。但可能我哋發現個交通配套冇真係好完善去處理呢件事。 呢方面係冇欠缺規劃嘅。 係啊，冇錯。 咁 香港係好多，仲有好多嘢要準備嘅地方。 係啊，睇下有關方面可唔可以聽到呢個節目咧，而有所跟進啦。今日咧， 我哋未來希望可以有文化體育旅遊局啦。 我哋一路推動嘅。 係啦，好啦，咁啊，唔該曬柏良上到嚟同我哋做節目啦。咁啊，開翻關再WhatsApp 你啊嚇， 開翻關一齊快啲上去玩。 梗係啦。 一定要一齐啊！要你带路啊！ 好啦，唔该柏良，谢谢你，拜 拜。 看你垂头丧气。 过去如何刻骨铭记，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谈情不忍后悔补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今朝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他回应与内地通关的时候话，本港同广东省同中央保持沟通，在一国两制之下，两地不会完全等同，但是强调双方的防疫原则基本一样，本港要吸取内地经验，阻止疫情扩散的工作要做得快。邱腾华说，香港怎样能够从疫情走出去，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首要是继续严防输入，尤其是变种病毒个案，如果挡不住输入个案，就要百上加斤地做管理疫情工作，其次是必须维持追踪测检，避免社区爆发影响正常社交生活，第三是疫苗接种，仍然要继续努力。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的疫苗接种率到九月底有望达到七成，但是最后一公里往往是最困难，因此要尽量推高接种率，当接种率达到九成时，本港就可望与其他地方通关。对于九龙医院一名员工早前接种科兴疫苗几日之后因急性心脏病死亡，刘宇龙说，患者本身有急性心脏病，个案会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审视，市民无需太担心。另外，在同一节目的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猛峰表示，看不到乙型肝炎病人有任何原因不适合接种疫苗，即使病人有肝硬化，如果肝脏情况可接受，亦都适合打针。他估计 98% 乙肝病人都适合接种，如果不接种疫苗，一旦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率会更加高。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土感染，患者来自云南，其余27宗境外输入个案分别在上海、云南、浙江和广东等地出现，新增两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另外新增22名无症状感染者，全部属于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4,982人确诊，4,636人死亡，89,400多人康复出院。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等的机构公开联邦调查局针对911事件的调查文件，司法部长需要在未来6个月之内向公众公开相关文件。拜登在911事件20周年来临之际签署行政命令，他说是兑现选举，他说是兑现竞选总统时作出的承诺，确保911事件调查结果的透明度。有911事件受害者家属指控当年的袭击与沙特政府有关，认为拜登下令公开调查文件是关键的第一步。他们上个月曾经表明，如果相关调查文件仍然保密，就反对拜登参加911悼念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系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中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蝴蝶谷。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中线有坏车，龙尾接近蝴蝶谷。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开始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而车龙排到近南边围回旋处。咁而反方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北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晚晚睇国剧830， 逃手就位。 向前冲！ 今个星期进入结局篇，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突破极限， 青春无悔。 经过重重难关，最后呢一班中国火箭军嘅生力军，能唔能够达成佢哋心目中嘅目标，成为王牌号手呢？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 Alex 李志刚， 我是超 B 洪启俊， 我是阿土， 我哋是 美电香港 二台40年啦！ 咦，40岁老过我、啊， 祝二台咧收听率节节上升， 我哋继续服务大家， 娱乐大众， 好嘢！美电香港，耶耶！祝大家快快乐乐，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生活小百科。 早晨，早晨啊！今日嘅湾区生活小百科咧，当然请嚟啊，我哋常驻嘅一个嘉宾啦，就有咧国际礼仪及形象顾问啊，彭顺文 Angel Pan 啊，同我哋分享嘅 Angel 早晨。 Hello， 早晨啊， 哦， 早晨大家。 早晨 Angel， 嗱，未开关，但系带我哋翻西关系咪啊？即系关于广州啊花都区咁样，有咩睇啊？讲下好嘛？ 是啦，之前几集呢都讲食喎，咁不如讲下吓、暑假嘅尾声啦，咁我哋就不如去啊玩下啦，去下大自然啦。咁原来呢广州呢好多朋友仔呢都成日话喂过嚟啦，我哋广州都有宫崎骏㗎。咁我就奇怪咩叫宫崎骏，咁大家都知啦系咪，日本嘅宫崎骏。咁原来呢佢哋喺日本呢而家有个地方啊，咁就有好大片嘅花海嘅。同埋好有日本風格農村嘅一個氛圍嘅一個大自然地方，咁又有火車啦，又有好多不同精靈 我哋日本讲精灵咧，其实咪就系一啲好得意嘅公仔咁样嘅。 哦，系啊，系啊，卡通人物咁啦，类似。 卡通人物对，咁佢就有啲好大嘅精灵嘅像啊，就喺呢一个地方。 即系打卡点嚟噶咯，已经系 Angel 打卡点嚟噶，冇错啊。咁仲要最搞笑就系佢哋自己广州人咧，就称呢个叫做宫崎骏日式嘅神韵。神隐啊 ，OK， 精灵守护田野， 哦、 完全好有日本 feel 嘅。 嗯，咁啊，但系虽然即系讲一讲，应该就唔系宫崎骏授权啊，仿如宫崎骏嘅世界啫，大家就唔使即刻谂到话，喂，宫崎骏我中意、哦，再见萤火虫、哦，或者龙猫、哦、等等，系咪翻到去广州都有得睇啊？唔系，只不过即系用个咁嘅意境去包装啫，即系用个咁嘅，即系唔通工业风又真系喺入边。居住嗰啲係worker 嚟咩？係咪先？即係借用一個咁嘅名稱嚟嘅啫。 我哋講得好好，只不過個氛圍覺得好似嗰位朋友仔啫。 係啦，咁啊，我即刻上去網絡嗰度咧，就睇翻啲相咧。啊，其實咧，全部都係一啲親子嘅合照，同埋即係閨蜜啊，即係好多呢啲女士咧，大家可能兩三個好姊妹咧，打扮得靚靚，化曬妝咁樣，咁啊影相喎。喂，其實講到呢個咧，即係除了个地方可以值得提啦，咁啊，即系话春天都有呢个油菜花田啦。喂，其实 Angel 我都知道你平时都会即系打扮啦，都系一个靓女啦。咁你会唔会都兴有呢啲闺蜜啊？即系约埋两三个靓女朋友，跟住去啲酒店 station 打卡，或者即系去下呢一类咁嘅地方打卡，仲要请个摄影师去影嘅，即系好专业嘅，唔系单单用手机嘅。你有冇试过呢啲咧？吓？ 咁梗係有啦，其實好老實講，我哋香港呢以前好興龍友㗎嘛， 係係係， 都有幾個攝影師咁約埋，跟住可能約埋一班女仔、其實男仔都有嘅，咁就一齊去不同嘅地點度影相，其實不嬲都有嘅。咁但係而家呢同啲閨蜜更加有私底下去影。 哦， 我哋而家仲玩到咩呢？私底下可能幾年前去過某間餐廳，去過某個地方，喂，我哋去返嗰啲地方，去返嗰啲餐廳。 哦 ，before after 咁樣係咪？ 同一个 pose，同一个编排，系几得意咯。 系咁啊，亦都近排兴呢个中国风啦，咁啊，即系可能有啲女士们都会着下旗袍，跟住喺啲中国式嘅餐厅嗰度打下卡啊，咁啊，即系做到好似花样年华啊，即系有啲胭脂水粉啊嗰啲，即系我又有见过，同埋近排咧，你都知我有啲工作系关于婚礼噶嘛，咁但系依家即系因为疫情啊，好多工作都停低咗落嚟啦，咁啊，有阵时面对面见到啲摄影师朋友咧。都会问佢哋啊点啊呢排有冇公开啊，咁佢话呢近排转向影呢啲多啲，即係你话香港都有啲专业嘅摄影师帮啲靓女们啊，即係可能三五知己咁啊打卡影下呢啲相留个念啊，即係叫做善影系列咁样咯，咁啊。 因为疫情出唔到去嘛，所以我哋就会喺香港搵啲点呢代替咗平时出外。旅行嘅时候嗰种氛围 咯，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就即系如果开翻关，大家又可以上下广州啱啱 Angel 推介呢一个地方咧去打打卡佢啦。唔该晒 Angel， 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又讲翻啲饮饮食食嘢啦。唔该，拜拜。 Thank you。 听完 Angel 咁样讲，又到 PC 考阿 O 呢啲内地一啲俗语或者潮语啦，因为咧近排都。你都知道內地方面嘅監管力度都好高啊，特別喺股票市場啦、啊，咁啊，今個禮拜出台 教育市場都好嚴重下。 係啊，今個禮拜出台就係嗰啲偶像文化，即係講嗰啲話咩娘炮啊，係咪啊？即係好似娘娘腔嗰啲咧，啲男人咧就應該要有翻啲男子氣概，就唔可以化到個妝白曬曬啊！ 我自己覺得除咗偶像咧，啱啱講教育嗰個咧，真係值得睇一睇。 哦，係 係，因為講緊咧，我哋嘅小學小一、小二咧，我有印象係唔可以， 即係內地方面 係 嘛？ 係啊，有好多監管，即係例如係每年只可以考一次試啦，即係咁跟住有啲係唔可以咁快俾佢哋去 補習啦， 係 啦，即係 等等嘅政策出咗台啦。 所以有好多內地嘅補習老師都失業嘅，即係好似我聽翻啲官方媒體講，至少有二十幾萬 本身做緊補習老師嘅人要轉行咯、 嗯， 或者要考翻相關嘅認證，做翻啲傳統嘅教育行業咁樣咯。咁、國策會變嘅，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大方向都係啱嘅。咁你過分操練都未必係件好事。 俾小朋友多啲創意同埋多啲時間去享受下生活啦。 係咁啊，所以又調翻轉頭，有啲家長可能又會將啲子女喺內地方面讀埋國際學校咯，反正就考埋 IB 咯。咁啊。即係嗰個就直情 上下晝班唔同學校 係啦，咁究竟係點咧？我哋啊未開關未知道，都係睇翻一啲媒體嘅報道啦，以至得到一啲消息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啫。不過有啲喺內地生活嘅一啲用語咧，有陣時都要留意一下。如果唔係咧，啊喺灣區入邊生活咧，啊人哋講緊 A 咧，你就以為係 B， 咁大家咧就會有啲咧。叫做落差啦， 冇错。喂，今日咧同大家讲下两个有趣嘅嘢啦。 好啊， 我谂系近年先出现嘅，仲要系，系、啊，泰牛啊， 泰牛啊， 系啊，有冇听过泰牛啊？ 哦，即系好劲咁 嘅意思。系啊，冇错。系、哦、因为咧，我哋发觉我哋有阵时上对，可能开头咧唔系好适应呢啲字眼啊。 系、 系啊。系你太牛，做乜做乜无啦啦太牛？ 呢啲都系普通话字咯， 系 即系冇错，叫做即系多啲用嘅都系。 跟住除咗太牛之外咧，嘅反就系太难啦， 太难啦， 系啊， 太难即系点解？即系 太难啦， 哦， 系啊， 即系意思就系真系好简单咁样同你讲话太难就系、是、哇好困难咁嘅意思啊。 其实系我觉得通常用喺啲助语词度多啲嘅，系、 哦、 啊， 即系佢哋惯咗用呢、這个。做一啲助语词， 系啊，冇错、嗯， 即系好不容易咁样。 我见到就通常睇 YouTube 咧，就会出现呢啲字眼咯。 系咩？ 系啊，啲生活跟住突然间弹一句太难啦，即系咁样弹出嚟噶嘛。 我反而咧，如果要同内地啲朋友仔接触咧，佢哋、啊、就成日都会回应嘅时候就用个可以个字咯。即系无论你讲完一句咩说话，咁佢觉得 OK， 佢唔会讲 OK 咯，佢会讲可以咯， 系。 直情咧，佢哋讚一樣嘢咧，都會話還可以啦，還可以。譬如你話啊，呢碟面好唔好食啊？咁樣，咁佢係想讚嘅， 喂， 但係佢會壓抑住。 我留意到呢個點，呢、這個點咧，其實係同年齡有關。 哦，係咩？係咩？ 係啊，你而家大概四十歲以上咧， 係 國內嗰班咧，都係會咁講嘅。 哦，係咩？ 但係咧，尤其是青年咧，嗰個變化好大，真係好多好特別嘅潮語。所以我成日都話語言係一個年代嘅見證嚟啊。 係、嗯、啊， 係啊。 真係要睇下你同咩人唔同溝通啦，即係好似譬如講緊日文咁樣，佢未會有敬語咁樣嘅。我估咧嚟緊內地都係啦，即係有啲好似你咁樣講話啊，有啲長輩佢哋會講話還可以，還可以咁樣，咁可能話年輕一輩就唔講呢啲嘅咁樣，或者講另一啲用語嘅，咁都係個學習嘅過程或者學習嘅進程。 一個年代嘅見證 係啊，即係你講啲乜嘢説話就代表你係咩？咁廣東話都係。 系啊， 即系譬如你依家今时今日，你会讲话啊 ，PC 你好搞笑啊，咁搞笑咪新潮少少咯。譬如有啲古旧啲嘅人会讲话啊 ，PC 你讲嘢好风趣咁、啊、样。 喂，其实呢种语言文化咧，我谂有两个喺香港嘅一个表者嚟， 系咪啊？ 其实一个系阿黄沾啦， 系沾叔啦， 一个就系阿周星驰啦， 系、 周星驰嘅文化 啊。周星驰就创造咗佢自己嘅语言系统啦， 冇错。 咁啊，沾叔就将个通俗咧就去到文坛。嘅高高處咁樣啦，咁啊兩位都我自己好欣賞嘅前輩嚟嘅，咁啊大家睇下聽呢個環節，聽多啲內地一啲潮語啊，睇下對你喺灣區入邊 回顧翻一啲香港經典嘅潮語啊， 點樣做到語言上嘅優勢互補啦？咁啊轉個角度，我哋又聽聽房地產嘅資訊啦。唔該曬 PC，thank you。 度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软。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一直希望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就让这辈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成长。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闪耀。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声回谤，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一首一首歌唱了五年，爱却本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不敢没浪花，没看一切都没结果，缺了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过。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成长。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闪耀。当初我背井离乡，一个人走到双倍没有方向，懵懵懂 湾区地产概览。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又要睇下咧湾区入边嘅房地产资讯啊！继续请嚟咧大湾区物业保障协会会长啊，同埋创富集团嘅行政总裁咧 Kitty Low 啊，帮我哋分享。Kitty， 早晨。 Hello， 早晨，大家好。 系啊，今日咧聚焦讲下咧香港嘅金融机构咧做按揭方面，但系咧就喺内地嗰度置业啦。咁我都知道咧，过程之中可能无论系你可能有啲客户啦，以至有啲朋友呢一两年咧，其实都喜欢喺湾区入边置业，但系有阵时唔系下下都财力咁盛，富庇噶嘛，要做按揭咁。香港有冇啲金融機構可以做得到呢？合法合規地做啦，同埋個按揭嘅情況又樂唔樂觀呢？交俾 Kitty 今一集詳細講講啦，唔該。 係好，咁首先講返先啦，因為而家香港嘅樓價大家都知好好貴啦，好高企啦，咁所以呢近年呢其實都多咗好多客户呢喺大灣區置業嘅。咁大灣區置業呢其實而家某啲幾間啦本地嘅銀行啦都已經開始接受大灣區一手嘅物業按揭計劃嘅。咁但係大家留意啦，而家只係限於係新樓做呢個樓宇按揭嘅。咁同埋呢至於地點啦、地方方面啦，咁大家聽眾都要留意一下啦，就唔係大灣區九個城市全部都可以覆蓋曬嘅。 咁有啲乜嘢係未必可以做得到呢？有啲咩地方就真係相對爭少少呢？或者係咪啲一線城市相對又會按揭方面又會做到個互聯互通多少少呢？ 是啦是啦，咁其实最主要啦，如果大湾区九个城市里面啦，比较 hit 啲银行可以做到嘅，咁就係深圳啦、广州啦、中山、佛山、珠海或者肇庆呢啲地方啦。 嗯，咁所以呢即係有阵时收音机旁边你呢即係买湾区入面嘅房地产呢都真係要注意返同埋留意返。咁睇到近排呢都有报道出啦，其实呢越嚟越多嘅金融机构呢都乐意去做一啲按揭嘅。咁当然你话喂详情方面又睇下你本身系咪喂极度负债啦，你譬如香港 供緊十層樓嘅咁樣，咁你又可能未必按揭嗰度批得咁靚仔下啦，因為當中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啦。睇到咧，現時咧推出嘅大灣區按揭計劃咧，主要就係一啲中資嘅金融機構啦，就因為咧能夠借助內地強大嘅網絡咧，就為到香港人服務嘅。目前咧，香港嘅銀行咧就提供灣區按揭計劃咧，息率咧大概就係P 減二，係咪？我冇記錯，咁啊實際嘅利率就係3.25厘啦，大概係咁啦。咁同你認知嘅有冇分別咧 ？Kitty， 我想問下啦，嗯。 其實是啊，如果在香港做這個大灣區物業的貸款呢，其實息率呢會是比在內地銀行批核呢是便宜的。如果客户啦，如現在在內地銀行去批核啦，那個息率大概去到5厘幾6厘，那如果在香港做呢就是3厘幾左右啫。 嗯，那通常有陣時啲網友啦，以至呢一啲詢問嘅朋友呢，面對這個按揭嘅時候，都會有啲咩基本或者常見嘅問題出現㗎？ 其實第一個最主要問題，可能他們就會問，究竟我想購買的物業可不可以在香港做到按揭呢？其實這件事呢，大家各位聽眾要留意了，不是所有的項目啦都可以在香港做按揭的，一定要問回當時的開發商啦，究竟有沒有跟香港的銀行已經溝通好才可以做到個按揭的。 嗯，咁啊呢个就要留意啦。第二个呢，有冇啲其他嘅问题都係有陣时都有啲你啲客户喂买完之后都好想问返 Kitty 你嘅呢吓。 係，第二样呢就係、是、譬如啦客户就想喺香港银行做贷款啦。咁其实呢都会係会睇返我哋香港信贷记录啦。即係有冇供緊，头先啦 ,O 就讲啦，有冇供緊几层楼啊，自己个负 债。好彩係我所讲啫，好彩你唔係话啊 ,O 供緊几层楼啊，我冇咁多资产啊我都係打工仔嚟嘅啫，咁样啊，系啊，咁但系都要留意呢一样嘢啦。咁因为有啲朋友除咗譬如湾区入边又想置业，你知依家即系周围都想买下嘢啊，香港人嘅特色啊，马拉又有旧嘢嘅，可能日本又有层楼嘅，跟住咧可能讲紧英国又有物业嘅咁样。喂，湾区整都够啦，唔得，即系讲紧就会有阵时有啲金融机构就唔系净系計你香港的資產的，即有些都有個 big data 大數據知道你，哦，原來 Kitty 啊咁多個物業嘅，咁啊仲可唔可以做足啲按揭俾佢？這個都是考量之列，係嘛？嗯。 是啦是啦，即是调返转头，可能有啲朋友仔会问，我喺内地已经申请咗按揭，啲内地嘅物业申请咗按揭，其实呢係有机会影响将来再香港申请按揭嘅。所以呢样嘢呢，各位朋友仔要留意啦。 係啦，嗱，今集呢讲住咁多先啦，非常多谢大湾区物业保障协会会长啊，创富集团嘅行政总裁啦 ,Kitty Low 啊帮我哋分享啦。咁 ,Kitty 有机会再上到嚟呢，我哋电台嗰度呢再同我哋讲讲啊，究竟呢除咗按揭啦，近排呢喺湾区入边啊，有啲咩地方咧又比较 hit 一啲啊，或者咧即系多啲投资者咧去留意咯。唔该晒 Kitty，thank you。 贵也贵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守正，哪里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脸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